国和土耳其选手分别取得银牌和铜牌。在跳水男子三米板项目，中国包办金银牌。杨思翼六跳一共取得558.75分胜出，黄宗源拎到银牌，铜牌就由英国选手攞到。另外在乒乓女子团体赛八强，中国队以场数3-0击败新加坡，四强的对手会是德国队。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1.3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东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晚间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100公里左右掠过。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以及进一步靠近香港，本港普遍吹烈风的机会较低。三号强风信号将于今晚和明朝一段时间维持。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继续在今日和未来几日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亦有涌浪。过去一小时，昂坪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8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4和55公里。预测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4点，跌40点，成交额20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6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46蚊，跌29蚊；美团211.6，跌4.4；阿里巴巴193.5，升0.6；比亚迪股份259蚊，升8毫；盈富基金26.68，跌4仙；网易145.9，跌12.3；吉利汽车26.85，升1毫；中芯国际25.45，跌0.6。信义光能17.64，升1.36；中国平安69.15，升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10.822，瑞士法郎8.6，澳元5.745，加元6.214，新西兰元5.447，欧元9.24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1点，跌139点。港金现价报16,7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81美元，卖出1,8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啦，咁所以大家咧喺道路上要特别小心安全。首先咧，同大家讲下渡轮服务啦，咁因为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啦，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同大澳嘅航线咧，喺5点钟开始，咁即系已经咧系停驶噶啦，就系、是、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同大澳嘅航线咧，5点钟开始已经停驶啦。跟住就係讲交通意外啦，有3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官

8月3日嘅时间嚟到晏昼嘅5:13，自由风，自由风。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先。而家咧，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三号强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大家出门后咧要留意天气状况啊。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除咗有高福慧之外，仲有我嘅拍档林子欣。林子欣你好， 大家好。 嗱，林子欣啊，其实咧，我哋香港咧可以话喺对抗疫情上面咧都有一啲好消息嘅，因为咧我哋已经连续56日咧系冇本地个案。根据特首林郑月娥的讲法咧，系达至本地清零啊。咁啊，不过佢咧就同时提到，而家打咗至少一剂疫苗嘅人士咧，占合资格人口只系48%啫。所以咧，琴日就宣布咗好多嘅措施，个目的咧都系第一个，就系咧要提高我哋本港嘅接种率。 系啊，嗱，咁政府就宣布咗咧，公务员啦、医管局嘅员工啦、院舍员工啦，同埋教职员咧都要打呢一个嘅疫苗嘅、 嗯， 否则9月起咧就需要自费定期啦，同埋公余的时间就进行这个病毒检测的。如果9月1号之后除了有医生证明你不适合打针之外、嗯、其他人都要自己暗荷包去做检测。而如果譬如政府的雇员你说又不打针但是又不肯定期检测又没有合理解释的话，有可能就被视为你说、哎、拒绝这个管理层的指令，有可能面对一些纪律行动的、 嗯、其实除了公务员之外，如果不遵从这些指令，教职员方面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说、学校是可以按照教育条例以校本的机制采取适当的行动。当然什么为之适当的行动呢，他就没有再进一步演绎了。至于刚才我们都有提过的院舍员工方面，劳福局局长罗志光昨天更加说不排除日后是会立法去要求一些安老和残疾院舍的员工去打针。其实呢，呢啲措施一出咗之后咧，社会就出现一啲讨论啦。咁其实咁样样算唔算系强迫市民打针咧？林智恩， 嗱，呢个我哋可以用嗰个政策理据同埋成个政策论述去做分析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寻日政府嘅记者会咧，佢就有个标语啦，就叫建立抗疫双屏障。咁佢就想做到咧兼顾外防输入咧，提升疫苗接种率啦，从而咧系达至成个群体免疫嘅。咁似乎咧，我解读到政府背后嘅理由就系话，除非咧香港系好长时间要去维持高度嘅隔离嘅啫，否则市民即系你最终都要拣啦，究竟你系打针定系唔打针？ 嗯， 但系咧喺个政策论述上边咧，似乎咧政府就唔会话系强制嘅，佢、就话啦，因为你哋净系即系你哋其实仲系可以拣，究竟你系检测啊，还是你系打针噶嘛？ 即系仲有个选择 系啦，咁你亦都冇立法去强迫啲人打针，咁所以佢喺论述上面咧就似乎咧就冇讲到咧话系一个强制性嘅措施，但我哋都好明显看到政府那个、措施呢，它是有一些转向的。因为之前呢就政府主要是诱因啦，是不是、譬如就是之前有些商界都提供诱因啦。但现在呢那个政策呢就似乎就是说、你不愿意打的人呢就会有点不方便啦、因为你要自费啦，而且也是要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去做检 查、增加了一些时间和金钱成本。 是的，没错。 咁啊，其實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強調咧，嗱，雖然啊嚇，佢就話市民仲有選擇權，但系咧唔希望市民寧願自費咧都唔打針。佢嘅講法咧係話，政府唔應該咧係容許市民咧純粹因為個人嘅選擇咧而令到香港唔能夠有群體免疫啊。咁啊，關於呢一個提高接種率入邊咧，呢啲就係政府嘅最新措施啦。咁啊，其實講到話啊，唔應該容許市民因為個人嘅選擇係令到香港唔能夠有群體免疫咧。其實特首喺記者會入邊咧，仲有提到佢認為咧，而家嘅措施已經相對溫和噶啦，因為咧喺好多外國嘅情況之下咧，佢哋係會用更加強硬嘅手段啦，去到要求咧市民去到即係接種疫苗噶。 係啊，咁啊，行政長官咧佢就提到啦，甚至有一啲嘅民主國家咧都有一啲類似嘅情況，就係、按一啲行業啊或者組別嘅性質咧，去睇下你需唔需要係一個所謂叫有強制打疫苗嘅。咁甚至有一啲地方咧係立法一定要打。咁、我就睇翻咧，第二啲國家係咪真係有啲咁嘅討論咧？事實上美國就真係有嘅。咁譬如喺聯邦政府嘅層次咧，而家佢就討論緊啦，即係咪要強制所有聯邦公務員咧都要打針？咁如果咧你未完全即係打針嘅話咧，咁就有第二啲嘢要做嘅，例如你喺工作場所一定要戴口罩啊，或者你要保持社交距離啦，同埋就係每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就要即係進行一次病毒檢測咧。同埋咧，如果你係冇打針嘅話咧，就會限制你一啲出差嘅機會嘅。咁至於咧，你話 即係次一級的政府啦，即係州政府咧，同譬如紐約市政府咧，佢哋都有一啲咧係下令咗咧政府僱員咧就一定要接種新冠疫苗嘅，一係你就揀定期檢測。嗱咁，但係咧呢度有一點咧，我覺得我哋要去做同海外做比較嘅時候咧，都要去留意嘅就係、是，其實我哋睇海外嘅政策咧，都唔可以淨係睇佢最終嘅政策結果，而忽視咗咧其實當地社會咧都有好多類似香港而家面對緊嘅爭議嘅。咁另外就係美國嘅情況，亦都同香港而家有啲唔同啦。因為我哋亦都清零咗一段時間啦，頭先你提到。但係咧，美國嘅疫情啦，佢國家嘅規模亦都大過香港好多，即係佢嘅疫情亦都嚴重過香港啦。咁呢個係另一個我哋好難做比較嘅地方。另外咧就係、是、其他國家咧，佢政府除咗推政策之外咧，佢都有啲配套噶嘛。譬如佢政策解說，或者佢成個政治溝通啊，即係嗰個所謂叫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即係佢做成點嘅咧？究竟有冇同一啲工會去做諮詢，或者同行業去做諮詢呢？咁我覺得呢、這個我哋真係要做一個完整嘅比較嘅時候，真係要考慮埋其他因素嘅，就唔可以淨係話其他國家都有，咁所以我哋有嘅時候就一定係同樣地合理咯。 嗱咁咧，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你啊對於政府最新嘅宣布，即係話咧，有四類嘅人士，包括公務員同埋政府員工、醫管局嘅員工、院舍嘅職員同埋學校方面嘅員工咧，嚟緊係必須打針，否則咧就係要定期咧去做核酸檢測，而且咧有機會係要自費同埋喺公餘時間嗰度做啊。你自己會唔會都喺呢啲行業入邊受影響嘅人士咧？你又有咩睇法咧？覺得咁樣樣算唔算係逼市民打針？又或者就算是逼，其实这个政策背后的理据你又认不认同呢？欢迎你打来1872311 跟我们谈一下。现在先听一节新闻追踪，回来我们跟教育界方面的人士谈一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8月3号朝早10点半，有团体用问卷访问了156个葵涌区的租户，包括公屋租户以及劏房、板间房及农屋等不適切居所租户。调查显示，不適切居所租户比公屋租户有更高的精神压力。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成员杨影君 睇翻咧，就系公屋租户咧，佢嘅居住压力指数中位数咧系3.7分，但系不適切居所租户咧差唔多高咗一倍，有6.4分嘅。好明顯啦，睇得到，即使大家有相同經濟同埋家庭嘅背景都好啦，惡劣嘅住屋環境咧，就成為咗佢哋嘅精神健康嘅分水嶺。 11点半，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聯同港大喺2018至19年隨機訪問咗合共30000多个學生，當中30多%有吸食加熱煙習慣嘅青少年，喺過去一年最少連續3个月出現慢性支氣管炎嘅徵兆。比率较传统烟的使用者高。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所有的吸烟和烟草产品都是有害健康，我们不能够容许所有新的有害的产品用一个合法化的形式在香港出现销售，令到我们的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和使用。我们委员会是强烈要求立法会在2020至2021年度里面尽快通过全面禁止加热烟、电子烟和另类吸烟产品的草案。 本港新增4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其中3个患者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他们由土耳其抵港。另外一个患者被验出带有双重变种病毒 N501Y 和 E484K， 他由希腊抵港。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而家倾紧嘅咧系有关政府最新推出咧，系涵盖4类员工啊，佢哋咧系必须打针，否则咧系要自费，并且喺公余时间嗰度咧做核酸检测噶。咁啊，林子欣啊，我哋头先咧倾到咧有关学校嗰方面啦，咁其实咧除咗去推高接种率之外咧，针对嚟紧9月开学啦，到底啊学校嗰方面系唔系继续咧系啲学生要 zoom 住咁样上堂咧？咁啊，琴日教育局咧都有宣 布的。咁佢哋咧就係嚟緊嘅新學年啦，九月之後咧係會以半日嘅面授課為基礎。若果個別嘅學生已經打曬兩針，並且係超過14日咧，學校咧就可以安排佢哋翻嚟做一啲課外活動，好似係體育啊或者音樂活動咁樣樣啦。咁啊幾時可以全日上堂咧？咁政府就話咧，如果全校嘅教職員咧有七成已經打曬兩針，並且超過14日咧，就會放寬全日嘅面授課程，即係咧佢哋可以喺校內食晏啊，做埋課外活動啊咁樣樣。而如果只有個別嘅年級達到七成嘅門檻咧，當局亦都係會俾呢啲年級嘅學生咧做全日嘅面授課程噶。咁啊睇到主要嘅措施對象咧，其實係中學啦，因為對於小學嚟講咧，其實12歲或者以上可以打針嘅學生人數比例咧，就應該會比較少一啲啦。咁啊，到底教育界點睇呢啲措施咧？我哋而家電話旁邊請嚟中學校長劉子權啦，劉校長你好。 啊，高小姐、林小姐，你哋好。 你好， 啊，柳校长，想请教一下啦，关于今次教育局嘅最新嘅宣布咧，其实就好视乎学校方面嘅接种率系点样样，先睇下可唔可以受惠到呢个全日面授课程嘅安排啦。你哋学校嘅情况系点啊？ 我哋咧，七月尾嘅时候咧，最后嗰次嘅统计咧，打咗第一针嘅老师同埋教职员咧。是去到 65% 的、其實 都很接近了、 有機會咯，不過因為今年轉動的老師比較多，所以我們八月尾還要跟新老師都統計一次的、學生那邊就相對比較低很多的、 學生那方面掌握不掌握個人數、其實 我們就其實我們是參加了那個外展計劃的，就是那個接種，但我們參加外展計劃到現在即系统计到嘅数字都系一百松啲嘅数目，即系100个学生左右嘅松啲嘅数目系打咗针，打咗第一针吓。 咁根据个指引咧，其实除咗校长啦、老师同埋教学助理之外咧，都有一啲嘅非教学人员咧，有24类嘅非教学人员咧，都需要系打针嘅，譬如校工啊、技工啊，或者啲兴趣班导师等等。咁呢啲非教学人员嘅接种率咧，学校有冇做到一啲粗略嘅统计咧？ 我哋上头先我讲话65% 嗰啲咧，我哋系整体嘅，就系连有一啲嘅。嚟得比較密嘅導師，我哋都有問佢嘅咁樣嚇，咁即係大致上我哋而家係65% 到喺七月嘅時候係第一針啫喎。 老校長，如果聽你咁講咧，其實可能主要啊回復呢個面授課程嘅阻力咧，係喺學生嘅接種率嗰度喎。你哋係咪預計可能都繼續係維持一個半日嘅面授啊？如果聽你咁講。 我哋嗱，因為個通告咧就尋日出咗啦，咁我都會盡快同啲老師咧係傾一傾，開會討論一下。咁我估我哋都會盡量咧，第一咧就即係檢視一下而家確實個學生數目究竟係幾多先。但係我哋有一批新嘅中一嘅學生入嚟噶嘛，咁嗰批學生咧，我哋初步嘅估計咧，佢哋應該係比較多咧，都係冇打到針嘅。咁樣咧，咁所以我哋先要檢視咗，然之後我哋都要傾一傾咧，我哋有冇一啲嘅政策或者啲配套咧，就俾啲學生咧就去盡快打咗第一針。不過我而家估計咧，如果九月一翻嚟，我哋能夠全校就全日咧，咁、那個機會應該都係好細嘅。 因為我哋而家都留意到咧，其實打針中心咧個預約情況都幾爆滿嘅，即係話可能都要等到八月中旬咧先至打到第一針啦。咁然後又要隔14日先至可以接第二針，咁然後再要加14日噶嘛，因為如果要符合嗰個復課條件，咁所以其實你哋預計即係話，如果真係要即係全面都要符合成個復課條件嘅話，喺你哋學校情況嚟講，係你預計幾時先會做到咧？ 其實。你頭先都講得好清楚，我哋其實我哋覺得我哋嘅討論咧，同啲副校長、啲老師嘅討論咧，九月開學能夠全日嘅機會咧係好細嘅。咁我哋但係都冇辦法預計到即係係幾時可以全校去做一個全日嘅一個復課，因為其實都好睇啲學生。佢哋係打針嘅情況點？我哋盡量都揾多啲嘅方法或者配套係俾佢哋去打針，或者即係鼓勵佢哋去打針。但係其實就嗰度係一個困難嘅 點嚟嘅嚇。 嗯， 我估唔到啊！如果你問我，我都估唔到嚇。 係、嗯。李校长，咁其实今次教育局亦都宣布咧，一啲个别嘅班级或者同学，如果打咗两针过埋14日咧，就可以翻嚟系面授嘅，即系譬如嗰一级系有70%，又或者嗰个同学本身打咗两针，可能就可以翻嚟去做一啲课外活动。呢一种比较有弹性嘅安排，其实学校系会点样处理咧？ 即系如果我哋学校叫做行兩個時間表，一個全日，一個半日嘅咧，咁個技術上個困難就好大啦。其實就多數都做唔到，所以如果我哋發現有一級嘅學生去達到嗰個要求，即係已經係有70%嘅以上學生係能夠達到政府嘅要求咧，我哋就會盡量安排可能俾佢喺另外嗰個半日咧，就多其他嘅一啲補課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活動俾佢啫，就。即係好難話一級咧係恢復咗一個全日嘅時間表，而其他級係背入，其實係好難做到嘅嚇。 嗯嗯， 不過咧，我諗咧，即係如果喺中學嘅情況嚟講咧，其實最需要復課嘅可能就係要下一年去應考文憑試嗰啲學生，係 啊， 因為今年你升中六嘅同學其實就係疫症爆發初期就啱啱應該中四嘅時間，即係話其實過去十幾個月咧最受影響都係呢一級。嘅同學，咁可能即係我諗相對嚟講係中六嘅同學就最需要呢一種嘅彈性安排，似乎。 高年班嘅同學啦，即係中五、中六其實都需要嘅。咁我哋都會係先睇住佢哋嘅需要，然之後安排咧佢哋可以即係翻嚟。即係如果佢哋係即係達咗標嘅，就多數都係會要去晏晝翻嚟補課啊咁樣咧，即係用呢種形式多。 嗯，明白。柳校长，因为呢我哋差唔多够时间呢要去听新闻，但仲有好多问题呢想慢慢同你傾啊。不如我哋搭半新闻之后返嚟继续同你傾多阵啦，好吗？ 好啊，唔该。 唔该晒。咁柳子权系中学校长嚟㗎。我哋而家傾緊嘅呢系中学如果呢系个人数系达到70%呢系接种咗两针呢可以复课啊。会唔会有家长或者系同学对于呢个政策有意见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澳门一对夫妇在珠海对新冠病毒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两个人已经回到澳门，其中男患者经卫生局病毒核酸快速检测显示仍然是阳性，两个人正在山顶医院进一步诊治，而他们的一对子女初步检测同样是呈阳性。澳门特区政府宣布，澳门下午3:30开始进入即时预防状态，离境要持有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警察总局表示，按照行政长官批示，根据应变协调中心评估，澳门面临的新冠肺炎社区传播和爆发风险极高，为防病毒在澳门传播，保障市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民防法宣布进入即时预防状态。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说，澳门的食用品供应充足，呼吁居民无需抢购。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预计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朝一段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晚间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100公里左右掠过。除非熱帶低氣壓顯著增強，以及進一步靠近香港，本港普遍吹烈風的機會較低。海關拘捕一名47歲食肆女董事，涉嫌在食品中以魷魚當作鮑魚出售，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海關人員早前接獲舉報之後，到大埔一間食肆購買兩款分別聲稱為鮑魚火腿絲通粉和鮑魚火腿絲暗裂的食品，並且將樣本送往化驗，結果證實食品當中聲稱為鮑魚的食材實質是魷魚和聲稱的材料不符。伊朗當選總統萊希獲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批准就任，他在任命儀式發表講話，強調他的政府將尋求美國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但不會等待外國援助恢復經濟。 根據伊朗憲法，在總統選舉勝出的人必須得到最高領袖任命，才能夠正式宣誓就職。萊希將於星期四就職，到時他將會公布內閣成員。萊希被視為強硬派，曾經擔任司法總監。對於伊核協議談判，萊希曾經表示，如果有利伊朗民眾的利益，他會繼續支持談判。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5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即北纬21.3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东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晚间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100公里左右掠过，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和进一步靠近香港，本港普遍吹烈风的机会较低。三号强风信号将于今晚和明朝一段时间维持。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继续在今日和未来几日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亦都有涌浪。在过去一小时，昂坪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8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4和55公里。预测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是未清理好的，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加隆村。反方向即是出元朗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受到意外影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方向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龙富路回旋处。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未清理好，一带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加隆村，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同样都是挤塞，龙尾在龙富路回旋处。另外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长沙环境处的交通意外亦都未清理，一带车多少少，经过朋友要留意。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富昌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澳海城。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医院的是北架山花园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德福花园。跟住是渡轮消息，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和大澳的航线已经由下午的5点开始停航。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管道出口。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学院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爸爸和大家分享这句说话， 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益，小朋友我觉得不可以只是斋读书，我想真的要出下汗啊，做下运动啊，令到个人是有些调节下，可能读书会帮到他读书咯。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注重得太多读书，可不可以平衡下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邓子峰，由明年2月27日起，政府2元乘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 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7年出生，记住在今年8月2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新聞翻嚟之前咧，我哋同中學校長柳子權咧傾到有關今次教育局咧宣布咗嚟緊新學年嘅復課安排啊，請翻阿柳校長出嚟先。柳子權校長你好。 你好， 你好， 柳校长啊！头先新闻之前咧，你就提到话，即使有个别嘅班级啦，可能达到咗七成嘅全日面授门槛，但喺学校嘅安排上面咧，就好难做到咧，即系佢哋咧就系全日去授课，咁而其他咧就系半日去授课，可能咧都会安排佢哋咧上一啲，譬如补课啊或者补习啊等等嘅级别，咁但系可能好多家长咧就未必明白啦，咁啊既然我嘅小朋友系打咗针嘅，咁佢咪可以翻嚟系享受一个全日嘅授课咯？咁其实学校个安排点解会有困难呢？ 最主要咧，其实咧，因为咧，同一个老师咧，佢唔系净系教同一级或者同一班噶嘛，佢有机会会教高年班、低年班或者唔同嘅班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通常要用一个时间表俾个老师去教唔同嘅班级咁样。咁如果你一个系半日嘅课程，一个系全日嘅课程咧，其实个时间表嘅安排上边咧就好大困难嘅。咁咧就唔容易做到咯。咁所以我哋都是会用一些时间表，我们叫做时间表以外的方法，譬如我们都是会给那级的学生回全日的，不过他可能另外一半日他就不是用时间表来进行学习活动了，这样的意思咯。 是明白。咁咧，除咗系佢哋嘅上课时间之外咧，见到有即系打咗针嘅学生咧，其实佢哋有另一个好处嘅，就可以咧翻嚟咧参加一啲非学术嘅课外活动，譬如好似系音乐班啊，或者系一啲体育班啊咁。呢方面学校嚟紧又会点安排啊？ 系啊，就系、是、我头先讲嘅，就系、是、如果佢基本上佢如果全级嘅咧，我哋就会系俾呢啲佢嘅。咁、但系其实个指引意思就系话，个别嘅学生啊嘛，即系佢如果有啲学生佢都打晒针啦，咁其实都可以俾佢咧系。 即系变咗个半日，可能就系用嚟去做呢一类嘅活动。 如果全级有学生嘅，咁啊全级都可以翻咁样嗰啲咁样咯。 明白， 咁如果咧，而家即係學校會即係有限度地去回復一啲全日嘅面授課啦，咁再加埋頭先講嘅午膳啊或者課外活動咧，其實學校有啲乜嘢嘅額外防疫措施係需要準備嘅咧？喺呢一個月入邊啊，因為 我哋 係啦，教育局都有個指引嘅嘛嚇，但係 係 請講， 請講，請講。 嗱，即係最主要嘅就其實個指引上面有好多嘅部分都已經包括咗嘅，最主要咧就係午膳。即係咧，你晏晝，因為如果我哋中學嚟講咧，我哋就會係俾佢咧，就會係食飯噶啦。咁出去食或者喺學校食啦。咁好多中學食飯咧，其實都唔喺課室度噶，喺個飯堂上邊嘅。我覺得教育局喺呢方面要多少少嘅指引嘅，因為嗱舉一個例，如果我哋有七成學生打咗，咁我哋滿足曬啲要求，咁我咪可以安排學生全日上課，就包括埋午膳啦。咁但係唔保證咧，學生係有機會有人受到感染噶嘛，係咪？咁但係去到可能喺個飯堂度食個飯啦，除個口罩啦，咁其他亦都有好多學生都會除個口罩啦。咁到時咧嗰、那個防疫嘅安排，或者嗰個隔離個安排係點呢？其實比較多嘅校長係會擔心呢樣嘢嘅，即係到時會唔會我有好大量嘅學生呢，就係、是、會被即係衛生防疫中心要求去隔離一段嘅時間呢咁樣。咁就嗰度嘅安排究竟會係點呢？咁希望係能夠有清晰啲嘅一啲嘅即係指引，我哋應該點樣去做呢樣嘢，咁會好一啲。 明白。校長又問埋一個人事管理上面嘅問題啦。嗱，因為咧今次呢個措施咧，政府係話如果咧有一啲嘅教職員可能冇醫學上面合理嘅原因而唔去打針，同時亦都唔做定期 期检测的话，学校就可以按教育条例以校本机制采取适当行动。这里呢其实就比较模糊一点的，到底这一类型的教师是会面对怎样的后果呢？学校在这方面有没有谈过？ 其实冇啊，呢方面我而家都打算要倾噶啦。几类嘅情况啦，譬如如果我哋有一啲嘅工友，佢系因为身体嘅情况，佢就觉得唔适合打，但系佢又攞唔到医生证明，咁我哋系咪会要求佢两个星期打一次嘅时候咧？咁佢可能都要用钱噶，咁对于佢嚟讲，如果一个月要打两次，其实嗰、那个費用都唔係細嘅，咁其實即係咁係咪一個好嘅安排或者一個合理嘅安排呢？要求啲教職員都係要自費去檢測嘅。咁呢度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如果真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佢話根據嗰個教育指引上面去處理，譬如老師有人呢就佢又冇打到，佢又嗰個檢測上面出咗問題，咁可以有好多㗎嘛。即係通常佢哋都唔係話會去到話我唔願意檢測，而係喺個檢測上面佢遇到好多困難，因為你又要安排時間，又要呢樣又呢樣，咁佢做唔切啦。咁嗰邊係點呢？其實我哋都係需要教育局詳細啲話俾我哋知，即係如果有呢啲咁嘅情況，其實你哋係可以點樣去做？佢而家係比較簡單咯，即係就咁講咗一句，你可以根據個指引去做。但係根據個指引，其實都係要問教育局，究竟我哋根據個指引，我哋可以點樣去做咁樣咯？ 但係而家教育局嘅指引咧，係包括邊一啲人喺入邊？因為頭先講咧有。有啲非教學人員咧，都係涵蓋咗喺嗰個需要打針或者係定期檢測嘅範圍入邊噶嘛。咁如果你頭先講個情況係邊類嘅人？ 應該都包括到嘅，因為你如果喺學校入邊同學校有合約關係，而係佢係受薪嘅，咁因為我哋嘅錢基本上咧都係由政府唔同嘅嗰啲嘅。我哋叫嘅津貼嚟去出糧㗎嘛，咁所以其實呢個指引都可以涵括到佢哋嘅，不過係需要教育局清楚地話俾我哋知，其實係要點樣去做咁樣囉。 好啊，唔該晒你啊，柳子權校長。咁啊，柳子權呢係一位中學校長嚟㗎。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對於今次政府呢從唔同嘅措施方面去提高接種率，同埋呢喺新學年方面呢有咁樣嘅安排，有咩睇法呢？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而家電話旁邊呢有曾女士喺度。曾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我好開心啊，你接到我入嚟。 請講。 我想講下咧，因為我個女咧就係、公務員合約員工嚟噶，咁我女咧就係、唔打得針噶、因為我女嘅身體咧就打流感針咧都要燒幾個禮拜，唔係一次啊，係好多時咧，佢因為佢又做咗扁桃腺啦，咁啊所以咧佢一燒咧就醫生話佢好容易上腦噶，咁咧我就希望政府聽到我哋講，聽到我講啦，因為我唔想咧政府咧就下令咧就話，因為我女係合約員工啦，咁佢如果話如果續約嗰陣時咧，佢就內部裏邊咧話哦，你唔打得針啊，唔使講啦，呢啲咧就唔同你續約啦。我希望政府唔好行到呢度咯，同埋咧如果我個女有醫生證明咧，佢真係唔打得針咧，希望佢咧就唔好收我女錢咯，即係驗嗰陣時啊，唔好收我女錢。同埋咧，我希望政府聽到我講咧，因為佢割咗個扁桃腺啊，佢如果用嘢咧，用個棉花棒撩佢個喉嚨咧。因为医生讲过佢好敏感噶，佢一撩咧，佢又会令到佢发烧，因为佢做咗个手术啊嘛。 明白。 咁 好啊。 系咁，仲有咧，我希望咧就主持人听埋我呢讲呢句啦，就话希望咧政府咧就体谅我哋，唔好逼到嗰啲真系唔打得嘅细路仔咧，佢好惨噶，冇嘢啦。多謝你 嚇，唔該曬曾女士，唔該曬。咁啊，頭先曾女士提到關於自費檢測嗰度啦。咁啊，琴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就話，即係如果係有健康證明啊，即係醫生發出嘅健康證明咧，咁呢一啲嘅公務員或者係政府員工咧，係可以即係獲得發還咧呢一個檢測方面嘅費用嘅。咁啊不過頭先阿曾女士所提到嘅種種擔心啊，咁啊你亦都會唔會有係同一個睇法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讲一个英文名，都好多人会问呢个问题啦。最近就系咧何思培，佢嘅英文名究竟系点读咧？其实咧佢呢个名咧系一个来自爱尔兰嘅英文名嚟嘅，串法咧系好特别嘅 ，Siobhan，Siobhan 呢个字咧其实系 Siobhan。B H 咧，我哋读好似 V 音咁 ，Siobhan， 而后面一个咧系 H A U G H E Y，H A U G H E Y， 咁成个名咧就系 Siobhan Haughey， 有啲难读嘅，咁所以大家咧留意一下呢个英文名点读啦。OK， 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咧係有關政府啊需要去提高接種率嘅一系列措施。林子欣啊，我哋頭先咧同教育界傾完啦，咁啊其實除咗佢哋受影響之外咧，見到啊安老業界咧同樣係受今次措施嘅影響嗱，因為佢哋嘅員工咧都係列為必須打針嘅類別啊，而且咧由8月4號起咧個檢測週期咧係會由每14日做一次咧係改做7日做一次，9月之後咧亦都係要自費啊。咁啊對於呢一個業界嚟，讲咧，佢哋似乎嗰个担忧啊，主要咧系喺啊呢一个措施会唔会加剧业界嗰个员工嘅流失率上面。 系啊，咁啊，林郑咧，其实寻日佢都有提过咧，安老业界其实个接种率都唔系太低嘅，而家都有64% 啦。咁啊，但系咧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都进一步讲啦，咁佢就话咧，本港嘅大部分院舍咧都属于私营啦，或者非政府机构营运嘅。咁如果咧由即系如果你要去处理呢一个嘅强制打针嘅安排咧，就会由个别嘅机构啦去处理一啲唔愿意打针嘅情况嘅。咁佢亦都表明啦，就是说如果未来关于疫情的发展要审时度势，不少国家都可能透过立法和行政手段要所有院舍员工接种，他亦都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是不是好像留下一个伏笔这样，倘若透过私人机构去到鼓励员工，亦都是透过一个行政手段去增加这些员工无论在金钱或时间上的成本，如果都不得的话，好像还留了一个伏笔，还有最后一招就是去立法去做呢这样。这个时候我们不如请你安老业界的朋友一起谈一下，有香港安老协会的执委李辉在这里。李辉你好。 是你好啊，两位主持好啊，系啊。 今次嘅措施咧，你认为对于业界嚟讲咧，会造成几大嘅影响啊？ 头先主持都讲咗，我哋嗰个核心问题咧，系我哋业界好担心，因为呢一个措施，令到我哋嘅本身已经系捉襟见肘嘅人力资源咧，更加雪上加霜。因为有些真的他确实是打不到针的。嗱，我们都明白政府的措施呢要有一个足够的人群的免疫力的覆盖率，那我们才可以复常，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能够打的话呢，是应该个个都要去打。那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情况呢，包括是我们业界呢有些人就不断去讲啦，我本身我人工都唔係咁高，我如果係七日一次，每次要自費嘅話，即係換言之咧，我就要帶錢打工啦。我要千幾蚊，我人工本身都唔高，我寧願唔撈啦，咁樣係有呢一種情況咯。本身我哋前線嘅員工咧，都係屬於一啲低技術工種啦，密集式嘅一啲都係屬於一啲體力勞動，咁有啲都知道我哋嘅行業啊，係二老護老啊，年紀都係即係相對較大嘅。咁變咗咧，如果你話係佢又打唔到針，唔係佢唔想打，係因為佢身體狀況令到佢打唔到針。咁變咗佢話同老闆講啦，因為有幾間院舍都咁樣講噶啦。 佢话我控制唔好，医生都叫我唔打。咁如果你话要我自费，即系叫我唔做啫。咁员工就有咁嘅担心，即系作为营运者，我哋更加担心流失咗呢一个人手之后，我去边度再揾到有人去替补呢啲流失嘅员工咧？咁样咁就梗系希望咧，如果即系打唔到针嗰啲，唔系佢唔想打嘅，佢有医生证明嘅，咁希望都即系有一个豁免俾佢啦，俾我哋留住呢一个员工，令到我哋嗰啲老人家，即系起码有足够嘅人手去照顾咯。 咁而家咧，按你嘅理解咧，就系嗰一啲唔适合打针嘅员工咧，其实佢哋去攞嗰个医生证明嘅时候咧，有冇面对紧一啲咩嘅困难？ 有啲就攞到翻嚟嘅，因为佢哋可能系不嬲都睇开医生，咁就有啲或者系电子医疗档案啊、医健通啊，咁啊可能喺政府嗰度睇开复诊嘅。咁但係如果有一啲呢，佢自己知道自己係有高血壓，但係又冇定期去覆診，咁佢又未必一定真係攞到呢啲證明囉。 李輝其實呢，而家譬如啊，即係舉例以公務員為例啦，如果有醫生證明係唔適合打針呢，其實政府會安排發還返嗰個檢測費用俾佢。其實如果你話員工好擔心要承擔呢啲檢測費用嘅時候，作為僱主可唔可以同佢哋即係有部分嘅分擔，甚至係全數嘅資助，業界會唔會行呢一步呢？ 呢個呢就冇人嘅情況底下，我相信呢僱主係會願意行呢一步噶，即係你好過你冇人幫手啊嘛嚇。 咁即係話其實你哋都願意去津貼員工去做呢個檢測嘅。 如果即係行到呢一步冇人，我哋都要咁樣行噶啦。 咁其實除咗我哋頭先提過，而家暫時呢個措施咧，琴日羅志光局長亦都話咧，係唔排除咧要立法去強制打針啊。對於呢一個嘅講法，你自己又點睇啊？ 如果對於一啲適合打針而唔去打嘅話咧，一啲行政措施嗱，我覺得咧亦都係合理嘅、哦。我哋而家講緊嗰啲係佢真係唔打得嘅，咁佢。即是是不是给他去豁免呢？我们讲的是两类人士。一些你明框你自己身体健壮的，你可以打的，要达到人群那个免疫力的，你是希望个社会尽快复常的，但是为什么你这么自私你不去打呢？那这样东西又真的有一个行政措施去令到他们去打咯。 咁我留意到咧，其實而家香港疫苗嗰個整體接種率48%啦。咁安老業界咧，其實個 percentage 係高過香港嗰個整體接種率，即係都有64%嘅。咁我就睇翻咧，之前咧其實安老業界咧都有唔少嘅誘因係即係上啲員工去接種啦，譬如有一啲嘅大抽獎啊，或者有一啲嘅健康諮詢嘅服務名額嘅。咁過去嘅一啲措施其實係咪已經有效地係提供咗，即係提高咗個接種率咧？係咪即係未必需要一啲咁強制嘅措施，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比較高嘅接種率？但係安老業界嚟講， 冇錯啊。因為咧，點解安老業界嘅接種率咧？你而家話64%咧，其實我哋有啲院舍咧係去到99%都有嘅。可能係有一啲就拉低咗呢一個整體數。其實咧嚟緊個數字咧係會更加可觀。我哋睇翻我哋自己業界啦，包括我自己機構啦，我最高嗰間係99%，最低嗰間都67%。咁你就比政府公布嘅64%咧，其實係要高嘅，88%又有，90%啊，70%+啊，60%+啊，咁樣其實拉雲計係高過嗰個數。咁但係整體成個社會咧，安老業界呢幾個月嚟咧，係個嗰個注射接種疫苗呢一個情況係令人鼓舞嘅。咁多方面因素啦，有大抽獎啦。再加上咧，就政府有一次性嘅800蚊嘅津貼啦，因為因應呢個行業係高危，咁亦都有啲鼓勵嘅作用啦。咁同埋即係社會嘅氣氛啊，成個社會氣氛咧，唔再有觀望，因為左右隔離嘅人都打咗都冇事，咁啊令到佢哋咧個注射嗰個動力係大咗好多咯。 明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李辉，同你倾到呢度吓。李辉咧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执委嚟嘅，反映咗咧安老业界点样睇今次嘅新措施。电话旁边仲有听众张生，张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 你好， 系，请讲。 系，就我觉得嗰、那个呢、這个新冠肺炎嗰个嘅疫苗咧，系最主要系对付我哋最大嘅敌人。就是那个病毒。 嗯。 所以如果是我们根据我们信那些医学的专家呢，就是说衡量了打和不打那个的利害关系呢，得到一个结论呢，我相信全世界都是了。 嗯。 就是打那个的好处大于不打。 嗯。 那我觉得呢，政府是推动这个打针那个百分比呢，它最主要目的呢就是对抗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个的病毒。 嗯，所以张生是不是都支持政府今次这些的措施啊？ 我觉得是应该是支持的，就是我们作为市民呢，又或者是我们地球的一份子啦、啊、 嗯，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不是哪个的政府，是我们怎样可以大家齐心合力去对付那个影响全世界经济、生命、财产的敌人， 好、啊、 就是这个病毒。 明白，好啊，麻烦张生的意见。跟着下来我们都要听一节的交通消息和新闻报道，之后再回来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几宗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较早时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相当之挤塞，龙尾排到青龙头。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排到龙富路近蝴蝶湾公园，咁受意外影响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石排头路都系挤塞，龙尾经青云路嘅支路上到去黄珠路噶。青山公路翻屯门啦，近珠海学院都系挤塞，龙尾爱琴湾。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龙尾窝打路道。咁较早时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富昌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前面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长沙环境处嘅意外仲系处理紧，所以龙尾塞到去西九龙走廊近新九龙广场。提一提大家，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同大澳嘅航班已经停航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加元1.251，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701。港金系报16,780，比上日收市升咗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0.86美元，卖出价1,811.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比起寻日系跌咗0.1。 消息直击报道。 而呢，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不过啦，一带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灯九，亦都影响到啦。而家青山公路岭南段去元朗方向系挤塞，龙尾喺华都花园。后少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近入境事务学院啦，同样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大榄。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都系挤塞噶，龙尾就排到龙富路回旋处。屯门嘅青云路去屯门方向近青山村，龙尾就排到黄珠路近友爱村。咁屯门区啦，而家一带交通都系比较挤塞，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你记得要保持忍让，小心驾驶啦。而较早前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受阻，龙尾就排到新九龙广场。而较早前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九龙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個嘅公務員咧，都應該去肩負呢一個嘅使命同埋責任。其實呢度係咪睇到一個政策邏輯上面嘅改變咧？ 係啦，似乎都係啦。因為咧，其實政府咧本身咧五月嘅時候開始咧，已經係有一個所謂叫做用接種疫苗去取代定期檢測的一個政策的措施啦。咁、其實政府做解釋的時候亦都講嘅就係話，喂，呢、這、一個措施咧就係、是、喺前線的公務員嗰度已經係逐步推出㗎啦。其實就有預告，似乎咧就唔係突然間爆出嚟嘅咁樣。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要去做下一階段，即係話而家所有公務員都要做呢個安排嘅時候，究竟上一個階段有冇一啲問題係未解決？但是我们已经要執行更加大的規模措施了，那我想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样呢，就是我们刚才都提到呢，现在有一些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呢就可能出现爆满的情况。那有机会就政府会延长运作去到十月底啦，将这些中心。但是因为你9月1号是个 deadline， 即是说在9月1号之前呢应该很多人都会赶着打针的。那我们都会想一个问题啦，就是现在疫苗接种中心是不是可以承受到这个接种的人数呢？譬如如果我已經預約咗啦，咁但係9月1號之後先有得打，咁喺呢段時間嚟講，係咪我都要即係自己揞荷包去做檢測咧？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公務員嘅話，咁可能公務員會有呢啲疑問嘅。咁、另一樣當然就係話，而家咧即係嗰個選擇嘅空間係細咗，因為你頭先問下嘛，政府嗰個政策可能轉向多咗用一啲比較強硬嘅措施啦。咁如果而家個人選擇空間細咗嘅話，萬一真係出現一啲副作用嘅問題，咁似乎政府嘅責任又會大咗啦。咁係咪都要同時檢視翻咧？即係而家嗰啲嚴重異常事故嘅一啲保障基金嘅機制係咪可以涵蓋到唔同嘅情況咧？咁我諗係幾個方面都要做到配套咯。 嗱，關於林子欣你頭先提到嘅第二點咧，見到啊，今次呢一個措施咧，其實嗰個實行嘅時間都嚟得幾急㗎。琴日特首宣布咧，就係由8月2號開始咧，就要求啲公務員必須接種疫苗啦，否則咧就要每兩個星期就進行呢一個病毒檢測，而九月之後咧就要自費，即係似乎咧我哋講緊嗰個 lead time 啊，就比較短一啲，而當中咧似乎有啲公務員團體咧亦都冇即係亦都提到咧，當局係冇去做一個諮詢，咁喺呢一個咁短嘅預備期入邊，會唔會出現一啲混亂咧？就係大家要關注嘅時間啦。頭先你都提到，但呢度我仲想帶出一個討論咧，就係即係政府係社會上面一個最大嘅僱主之一啦。可以話咧，好多時候一啲嘅措施咧，其實都有帶頭作用噶。譬如我哋好早之前傾到嘅疫苗假期，當政府帶頭做咗嘅時候咧，見到越嚟越多嘅一啲私人企業咧，就讓到佢哋嘅員工喺接種咗疫苗之後咧，都可以有假期啦。咁今次又會唔會衍生一個帶頭作用，就是會令到有一啲嘅僱主可能會採取同樣嘅邏輯，就是為咗營造一個更加健康嘅工作環境，咁呢個係各行各業都好希望達得到噶啦，而去要求佢哋嘅員工去做一個，如果你唔去打針，就要去用檢測嘅一個更加廣泛嘅社會層面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啦。 我諗政府有呢一個嘅意向就唔出奇嘅，但係如果我哋睇翻要喺私人市場去執行咧，即係類似政府咁樣嘅政策咧，可能私人機構佢都有佢自己嘅考慮因素嘅，例如就係佢會增加譬如佢嘅人事上面嘅一啲開支啦，因為佢可能始終佢要去睇邊啲員工係有醫生紙啊，咁呢啲咁嘅情況啦。咁另一樣咧就係市場佢都會考慮嗰個人手嘅流失嘅，因為始終即係除非你就話所有公司都要執行呢一種嘅安排啦，否則亦都會有啲員工考慮就係、如果有一啲強制嘅措施，我係咪會離開呢一間公司咧？咁、甚至乎就係我哋都會睇究竟有幾多公司嘅規模係可以做到即係政府呢一種程度嘅強制咧。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政府係做嘅時候，係咪就可以連帶到私人公司都做咧？我諗都要睇翻企業的規模咯，就唔係話即係所有，譬如中小企都可能難啲做到啦。 咁呢個就真係有待我哋繼續去觀察啦。咁至於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自己本身會唔會係公務員呢？又或者如果你係喺私人企業嗰度翻工嘅時候，見到政府推出呢一啲嘅招數，又覺得有冇可以仿效嘅地方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而電話旁邊咧，我哋亦都請嚟一位公務員團體嘅代表啊，就係、香港公務員總工会的主席冯全忠在这里。冯全忠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 冯全忠啊，我知道呢今日公务员团体呢就就住即是施政报告呢是发表意见啦，咁同政府有个咨询会。想先请教啦，在会上面有没有反映到今次有一些最新的措施，就是有关公务员打针的安排，你们的一些忧虑或者睇法呢？ 好老实讲，因为啱啱喺五点钟举行呢个咨询会咧，咁啊席上咧都有大概十多二十位嘅公务员代表嘅朋友，咁啊当然讲咗好多不同嘅议题啦，咁啊主要都系讲翻譬如系讲一啲待遇啊、新制嘅同事嘅福利啊，以至到喺而家社会新时代底下对公务员嘅一啲挑战、一啲睇法、建言、一啲培训，反而咧就真系就住话疫苗去接种呢件事。嘅具體嘅講法咧，就真係廿多個代表都作物不多，甚至乎可以咁講，可能提過一句半句，咁啊都係講話希望即係、做到一個所謂表述嘅作用，係希望咧公務員咧可以做到帶頭嘅作用咧，係去俾社區示範到，亦都希望咧喺服務市民嘅時候咧，樹立一個即係安全工作環境嘅情況咯。咁所以你話有冇好多人講就唔多，但係有提過一句半句。 嗯。其实政府之前有一些前线员工和一些高风险工作的政府雇员都已经是要有一个必须要接种疫苗的措施，要是你就定期做检查。其实在上一个阶段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公务员跟你们反映过就说其实上一个阶段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其实如果要咁样数翻咧，应该个理解系由五月啦到现在啦。 嗯， 其实好似主持人你话斋啦，当时一开始嘅时候咧，制定咗一啲法例啦，里边讲紧一啲表列处所，又或者啲公务员需要做一啲巡查啊，或者做一啲职责嘅时候咧，佢系有需要咧透过每两星期做一啲检测咧，去作为一个证实佢系安全嘅情况嘅。咁当然啦，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喺点样收樽啊，或者有啲同事。喺早期嘅時候，喺呢一啲檢測嘅檢測包啊，以至到喺做呢一啲社區檢測中心啊，需要訂即係需要去預訂呢個時候咧，都當然係有啲聲音嘅。咁但係隨住而家睇翻轉頭咧，一路喺五月啦、六月啦、七月啦、八月啦，以至到現在咧，其實我相信都已經好暢順。咁當然啦，我哋都睇到由當初，正如我頭先話齋，係有一啲主要嘅表列嘅場所或者一啲相關部門要做先，去到及後就有一啲中前線嘅同事。都要去做檢測，最到最近八月份就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全世界都要做啦。咁啊，連同埋咧其他安老服務啊、教職員啊，以至到醫護人員都要。咁你會睇到佢個策略就係、是，即係好明顯係希望即係、更多嘅市民啦、公務員啦或者服務市民嘅團體咧，係可以即係、打針啦咁樣。 其实咧，今次政府采取呢一个嘅措施咧，见到嗰个宣布期啊，都嚟得比较急一啲啦。咁啊，其实讲紧系由八月二号开始就要接种啦。如果唔系咧，就要做一个检测。会唔会咧？其实喺当中咧，有一啲同事可能系即刻去预约啦，但系都免不了咧，可能系要九月之后先至系接种到疫苗，有一个咁样样嘅时间嘅落差喺度咧。 系。我試下總結同主持人講講我哋收到嘅一啲意見啦。咁亦都可以即係當總結一下啦。其實我估主要我哋喺呢啲收到嘅意見咧，就應該分幾範嘅。第一範就係講緊有啲硬貼嘅同事，即係話佢唔適宜打針啦。究竟佢跟住落嚟係咪可以點樣辦啦？雖然可以話齋醫生指可能係證實咗佢係唔適宜接種啦，咁但係可能佢哋都有啲疑慮，點樣去證實啦？又或者？究竟如果佢真係 unfit 嘅話，咁佢就要透過每兩星期做檢測啦。咁究竟係咪自費啊？又或者喺做檢測嘅時候係咪攞到假期啊？咁呢啲咧係一啲好正常嘅技術性嘅問題。咁我哋都初步都了解過。咁呢啲問題如果真係佢係證實咗 unfit 嘅話咧，咁應該唔會構成咗嗰個所謂要處罰啦，亦都唔構成咗話係即係唔會容許咁做咯。我諗主要係講緊一啲因為個人選擇佢唔去打針嘅時候咧，咁如果佢仍然選擇檢測嘅話，就要自費同埋用自己時間啦。咁呢個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咧就當然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同我哋講，好似頭先阿主任你講啦，就話因為由八月二號到九月一號喺呢段期間就比較短促啦，究竟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即係冇一個所謂中心嘅檢測名額個安排咧？咁我哋初步問過公民事務局嘅一個回應嘅。佢哋自己同我講咧，就話睇法上就應該未有呢個問題。咁但當然啦，要再觀察，因為畢竟而家先至根據官方講咧，就有大概七成嘅公務員接種咗啊嘛。咁如果就咁數20万公務員，就七成，咁即係仲有三成啦。咁即係有5-6万人啦。咁究竟佢哋會唔會擠埋一齊，定話好似而家我哋講緊啊局長每日都話去個高峰期去到6万几、7万人都打到嘅。咁呢個要再觀察咯。不過我相信咧。即係呢個憂慮係都同時係合理地提出嘅，咁但係我估即係而家咁睇就唔會話真係有構成一個好大嘅問題。 咁政府亦都提過咧，就係話如果僱員你又唔打針啦，但係又唔定期做檢測，咁你又冇合理解釋嘅話咧，有可能咧被視為拒絕依從管理層嘅指令咧，可能會面對紀律行動。其實局方有冇同你哋解釋過咧，所謂紀律行動係咩意思？即係會罰到幾重啊？ 係嗱，我就都有了解過嘅。咁啊，當然啦，而家初步嘅回覆就咁講嘅。就係、是、好似你話齋啦，就係話如果冇一啲合理嘅辯解嘅原因，點解你又唔去檢測又唔去打針嘅話咧，係會失職錯一啲紀律行動嘅程序嘅。咁但係當然啦，我相信咧係依據就係公務員事務條例啊，又或者公務人員命令相關嘅守則啦。咁我相信呢一啲同類似早前講緊宣誓嘅時候你唔宣誓，又或者冇一啲合理解釋嗰個做法，我相信係類似嘅。 但系宣誓嗰个后果咧，系即系都严重噶、哦，即系可以请， 当然 系啦，即系可以请有关嘅雇员系即系离职 啊 咁样样， 冇错。 咁所以如果而家即系按照你嘅理解，系唔系即系话呢一啲嘅纪律程序其实系可以严重到请嗰位同事 去 离职或者系 暗示有咁嘅原因？因为事实上而家都系呢几日就不同嘅同事有呢啲咁嘅 concern 啦，所以好似正如头先你都讲啦，我哋作为一个负责任嘅工会，我哋都会向公民事务局咧了解一下，究竟有呢啲咁嘅情况嘅时候咧，局长系或者局方会点样做嘅？咁我自己嘅睇法，当然啦，呢个未必足以参考啦。即系我首先第一就话，我相信未必会去到一个咁严重嘅情况。咁但系相信就系话，作为一个公务员咧，既然即係大家都明白到我哋自己嗰個職責，以至到嗰個社會嘅責任啦。咁我相信喺呢個時間由五月到七月啦，即係都經歷過一大段嘅時間。咁政府亦都谷咗針啦嚇。咁當然我亦都尊重有啲人喺當初嘅時候，因為可能佢都係有啲觀望嘅態度，又或者都怕啦、擔心啦，接種疫苗有機會對自己健康構成影響嘅。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咧，都即係已經多過幾多即係3-4个月啦。咁究竟係咪同事都可以研究一下？即係就住呢個咁嘅機會都接種埋，咁我諗無論係對自己啊，或者對市民啊，都可以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 咁我想問一問咧，就係、是、未行呢一個強制措施之前咧，其實局方有冇話記錄邊啲人係冇接種啊？還是其實只係每一個部門就係交個數字上去就得噶啦？或者局方有冇了解過一啲公務員點解唔想接種？呢啲有冇咁樣嘅數字或者研究做過噶？ 以我嘅理解咧，就絕對係有一啲數字要呈交嘅。咁我相信呢個都合理嘅，即係佢之所以點解計到出嚟話大概69% 或者70%嘅人係接咗種，咁我相信都係透過我哋呢一啲即係例行嘅一啲報表啦，去提交啦。咁就我估僅止於此，即係提供數字，就唔係話出現咗話，哎呀，我話某甲或者你係張三李四，原來你又冇打咁樣。咁啊，應該唔係咁樣。 馮傳忠啊，我想跟進到一條關於即係紀律處分嗰個問題啊，因為今次嘅規定咧，亦都係涵蓋一啲即係合約非公務員嘅同事啊。呢一類型嘅紀律處分咧，應該都會即係涵蓋佢哋在內啦。會唔會嗰個嚴重程度，你自己點樣評估咧？有冇機會可能影響到佢哋嘅續約啊，或者係即係一啲酬金啊，即係個約滿酬金方面嘅問題啦。 我自己個人覺得，希望主持人你唔好介意我咁樣回答你啊。我嘅睇法咧就係、是，其實我哋覺得未必有需要去咁樣去評估嘅，因為我估而家個實際情況就大家都明白，政府好明顯佢就係想即係更多人接種啦，咁都好清晰啦，呢、這個諗法都。咁好啦，如果真係有同事，我而家就講翻公務員啦，咁佢覺得打針有疑慮嘅，咁其實佢的確係可以咧係透過檢測嘅。咁調翻轉頭，如果佢係即係 book 唔到嘅，咁我相信即係所謂 book 唔到嘅意思，咁喺嗰段短嘅時間做檢測咯。咁我自己睇咧，即係話你會唔會係有個咁嘅情況，就係、是、公務員嘅同事係因為我係稍遲做唔到呢樣嘢，而導致到要去寫解釋。咁我相信唔排除有啲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個別同事經過咗宣誓，嘅歷程咧，都係認為希望係效忠政府，以至到擁護基本法嘅話咧，咁我覺得即係去遵守呢一啲公務員事務條例，或者透過呢一啲行政通告去遵守呢啲做法咧，其實都係正常嘅。咁但當然，我唔會忽視頭先主持人你講到一件事，就係話如果真係一旦有啲咁嘅情況，咁作為工會當然係會提供協助同跟進。 咁如果我從一個正面啲嘅角度去睇啦，嗱，因為你執行呢個規定嘅時候咧，其實公務員有冇話要求過，希望即係局方可以提供到一啲支援咧，譬如就係一啲諮詢嘅診斷服務。因為我睇翻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基層公務員，佢哋有冇同你哋反映過，就係話希望政府有唔同嘅一啲支援係可以俾到啲基層公務員。 你意思是指那个疫苗的接种与否的、那个。 是啦是啦，即是譬如一些的医疗上面的即是诊断的服务意见啊、那些政府有没有提供给你们 呢？我们自己本身的会呢就暂时未试过有这一类型的工作，但是呢、我知道很多公务员团体呢，其他的工会呢，有会呢其实都有做的。例如刚才有提到呢，可能都是就着是否接种疫苗呢，究竟那个安全性啊，以至到究竟即是说一些疑虑呢，其实各大公务员的工会又或者一些劳工组织呢，都是有筹办这段期间有搞到这些活动的。咁所以相信呢，即是如果有兴趣或者对这件事有疑虑的朋友呢，都可以透过过去的一些机会呢，是可以即是参与知识咯。 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啊，冯全忠，同你倾到呢度先。 多谢你。 唔该。冯全忠咧系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嘅主席嚟噶，咁啊头先同我哋倾咗咧关于即系公务员啊，佢哋喺接种疫苗方面嘅睇法啦，咁啊林志恩，其实咧除咗话呢一啲受影响嘅组别之外咧，琴日政府嘅宣布入边咧，亦都有一类人士咧，其实系嚟紧咧会受新嘅安排影响噶，讲紧咧就系一啲食肆嘅员工啊，咁咧因为原定啦听即系届满咗嘅社交距离措施咧，琴日政府咧就宣布系会延长两个礼拜。咁咧而家咧每台可以坐四个人嘅 B 类食肆员工咧，佢哋其实咧系要接受一啲定期检测嘅。如果冇打针嘅话，咁咧嗰个检测嘅周期咧就系14日一检，嚟紧咧就会收紧到7日一检。咁啊，见到有一啲嘅评论或者意见咧，就话其实我哋咧当达到社会嗰个疫情系基本清零嘅时候咧，似乎唔单止一啲即系社交距离措施咧系冇放宽到，反而一些加诸在食肆身上的要求就越来越繁复。 似乎现在市民都有一种所谓叫抗疫疲劳的情况，可能很多人都会问，其实政府是希望将个接种率推到多高才为之达到那个目标，而去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宽一些社交距离措施呢？现在政府的说法似乎就是当然是越多越好，那个疫苗接种率，但是去到多少呢，就似乎市民就还未知道个数字是多少。 所以咧，特別係對於即係食肆嚟講啦，因為即係佢哋都經歷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啊，那個經營上面面對種種嘅限制，譬如每台嘅人數啦，譬如佢哋嗰個營業時間啦，咁啊見到而家基本清零啦，咁但係似乎喺個營業限制嘅放寬上面咧，就仍然未有曙光。咁啊，飲食業界對於呢方面咧，可能都會有好多睇法㗎。如果你自己本身都係飲食業嘅員工或者係老闆，歡迎你而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你嘅睇法。而家先聽一節新聞。 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柳东如说，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组运用大数据等方式确定重点人员活动，启动大规模的核酸筛查，全省已经采样40多万人。他提醒全省居民非必要不要外出，不要到中高风险的地区。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的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七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东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同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强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除非那个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和进一步靠近本港，本港普遍吹烈风的机会较低，三号强风信号将于今晚和明早一段时间维持，同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继续在今日和未来几日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亦都有涌浪。在过去一个钟头，昂坪、横澜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9、46和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4、51和51公里。 预测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长沙环境处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西九龙走廊近樱桃街。另外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虽然较早时去元朗那边近住兆康站的意外就清了场，但是车龙都未散晒，近住加龙村那段都是有交通意外的。所以现在屯门公路近住屯门市中心这一段的车龙一路塞到去丁九桥面的。另外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星座寺大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红磡警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卫理道那一段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而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游丽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相当长，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的间封措施取消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跟住林士街那段车龙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车龙就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渔港湾那段车龙塞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在彩虹交汇处交通相当之繁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过了牛头角下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一路排到去城门隧道沙田出口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港队泳手何诗培四岁嗰阵已经系参加南华会的游泳班，细细个认识佢的教练，讲下何诗培成长过程先。南华会教练黄文海， 第一次接触佢咧系佢十岁，咁我记得诗培写低我想去奥运可以游决赛添，一直睇到佢进步攞埋银牌，我都好感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好勤力噃，你哋同老板一路都支持我，方便我继续喂人奶，我梗系唔会令你哋失望啦。 你系咪要去休息室泵奶啊？ 我晏啲要开会，所以已经将泵咗嘅奶放入雪柜。 B B 今日又有妈咪嘅爱心晚餐啊！ 在职妈咪当然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多谢你哋支持母乳喂哺友善工作间。 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有關食肆方面啊。由於咧社交距離措施係延長咧 ，B 類食肆嘅員工咧，佢哋個檢測週期啊係被政府宣布咧收緊咗，由14日一檢咧收緊到7日一檢嘅。咁到底咩係 B 類食肆咧？林子欣，咁咧其實咧就係講緊咧，而家可以每台4人啦，堂食到晚上10點嘅一啲嘅食肆。咁咧其實睇翻一啲業界嘅訪問咧，大部分而家喺香港嘅食肆咧都係屬於 B 類噶，因為講緊咧 C 類，即係話每台可以坐6人，而可以營業到12點，但係咧至少員工係要打一劑嘅新冠疫苗，同埋 D 類，即係講緊每台可以坐12人，並且咧係營業到凌晨2點，但係員工就要打齊針，而食客咧亦都至少係要打一針嘅咧。其實講緊可能佔嗰個業界咧大概係5至6%左右，咁所以咧似乎今次呢個措施咧係會影響到咧絕大多數嘅飲食業界。 係啊，因為我哋頭先都提過，究竟即係政府做呢個政策，佢有啲咩目標？咁如果短期嚟睇，佢就係想更加多 B 類嘅食肆變做 C 或者 D 類啦。因為你頭先所講 B 類嘅食肆佔嘅數目都非常之多嘅。咁、不過呢個亦都有個意見啦，就係話，因為而家咧其實社區檢測佢如果要收費嘅話，大概200幾蚊一次。咁、所以亦都有人會問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咦？如果佢要去檢測嘅時候，究竟呢一個錢咧係要由僱主去承擔啊，還是員工自己自費呢？咁樣咁似乎呢有業界人士就認為呢個係員工願唔願意打針嘅一個好關鍵嘅理由啦，就即係話究竟員工會唔會因為我唔想自費檢測，所以我寧願去打針，於是就有更多食肆會由B 類變為 C 類呢？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關鍵嚟嘅。 可能都會出現一啲即係勞資關係上面嘅摩擦啊，喺呢個議題上面。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不如我哋咧亦都請嚟一位飲食業界嘅朋友同我哋傾下，有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嘅召集人林瑞華。林瑞華你好。 你好， 你好。 嗱，头先我哋就讲过喺呢个政策入边一个好关键嘅问题啦，到底系边一个去俾钱埋单呢？嗱，以你自己嘅食肆为例咧，假如若系有一啲员工佢系未打针嘅话，咁嚟紧呢个收紧检测而可能会衍生额外收费嘅情况，你自己会点安排？ 暂时我哋都系会，即系都系我哋出噶啦，冇可能叫啲員工去，因為其實佢7日做一次，你每次講緊可能都要240蚊，咁可能都唔係即係對一啲打工仔嚟講都唔係一個細嘅數目啦。咁可能我哋都會係幫員工俾。 其實而家咧飲食業界咧接種嗰個情況係點？因為尋日咧即係政府去提出呢個建議嘅時候，咁佢講即係譬如老師嗰啲佢有數字啦，即係大概接種率係幾多？咁食肆而家業界接種率咧，你有冇大概一個概念嘅數字係幾多？ 其實我即係以我嘅鋪頭為例啦，大概係50-50咯，即係一半打咗，一半未打咯。 但政府佢嗰個推出呢個措施之前咧，其實佢有冇同你哋譬如一啲嘅即係中小企嘅食店傾過？ 冇，完全基本上係不嬲喺飲食界入邊都係中小企都係被漠視嘅一群嚟嘅。 而如果你講緊有50%嘅員工咧，都係要去即係做檢測，而呢一個成本咧將會由公司去到承擔嘅話咧，對於即係營運開支嚟講啊，可能都係一個壓力。 都是的，你即係當一間茶餐廳為例啦，咁佢營業時間比較長，顧客比較多，咁你當一間茶餐廳可能要夜裏面廚房大概20個員工，咁樣每個星期做一次，每次240蚊，其實嗰度可能講緊一個月都20000蚊，其實真係加重咗好大嘅壓力咯。 其實咧見到飲食業界咧一路自從疫情以嚟咧面對好多限制啦，營業時間嘅限制啦，你哋能夠招呼客人數目嘅限制啦，今次都有唔少聲音咧講到清零之後咧冇放寬到限制，反而咧就係收緊咗一啲檢疫上面嘅措施，係咪業界對於呢點嚟講都有啲失望啊？ 其實就係好明顯，你會睇到政府係好想有兩樣嘅逼人打針啦，咁即係逼即係更加多嘅人去打針，咁佢放寬唔到，其實係意料之即係中事，反而你要希望啲人去配合你打針時候，應該要推出多啲誘因，例如你C區，其實點解而家咁多人唔轉？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覺得爭嗰2小時其實唔係爭好遠，咁點解要去做呢件事呢？咁如果佢個誘因可以大啲，例如放寬多啲入座率啊、限時啊，各方面啊，每張桌嘅人數啊，咁 反而会是我们业界乐见政府嚟紧会做的事咯。 嗯，咁喺你哋食肆个情况嚟讲咧，因为你都讲有一啲嘅即系员工都未打针啦，其实佢哋唔打针嘅原因系乜嘢咧？ 佢担心咯，都系始终冇，始终系我哋都系有啲数据话俾你知，可能会系面瘫啊、出红疹啊，甚至乎就有生命危险。最主要都是擔心自身健康問題，同埋亦都唔等於你打咗個疫苗之後就一定會係可以唔會感染到嗰個病毒。咁所以而家即係所以比較多員工係會抗拒去打，都係主要呢啲原因。 嗯，咁其實就住呢一啲方面嘅憂慮咧，你作為僱主可以點樣幫助到佢哋咧？ 其實我哋都係會推出一啲誘因，例如一啲 bonus 啊，或者一啲額外嘅假期，去俾佢哋，等佢哋可以即係等佢哋願意去打針咯。我哋都冇得去點樣去強迫啲員工點樣去打。 嗯，但係如果要去做檢測嘅話，你哋係會安排即係員工係喺工作時間啦，還是係即係要佢哋放假嘅期間去做檢測咧？ 都係。佢哋自己揀嘅，佢哋中意放假去做。 因為始終食肆又唔同公務員啊嘛，因為公務員可能佢有一部分公務員會比較多假期，但如果你食肆啫，其實可能佢一個星期只係放一日假，咁如果喺放假期間要做檢測，似乎即係我覺得對於食肆嘅壓力就大啲嘅。 係啊，咁我哋都係工作時間嗰陣時叫佢哋去啦。咁睇其實都係出啲員工自發，咁我哋對佢好，可能啲員工都唔係同我哋好特別計較。 嗯，咁出咗琴日呢个宣布之后咧，以你自己嘅食店为例，预计会多咗几多员工去打针咧？或者有冇员工都同你讲话啊？我宁愿系七日去检一次都唔打噶啦。咁暂时收翻嚟个反应系点啊？ 都有员工系几坚持系唔打针嘅，呢、這个我明白，因为可能佢本身自己有啲身体问题啊，咁呢个我哋都了解。咁亦都有啲员工话啊，我俾啲时间佢考虑啦，咁样。 嗯，明白。最后想请教埋啦，因为譬如安老业界嗰一啲咧，佢哋话个人手一路都好紧绝噶啦，咁而我明白咧喺饮食业界入边咧，个人手其实一路都好拉扯、好竞争噶，咁怕唔怕推出咗呢啲额外嘅措施之后咧，都会造成一个人手流失嘅情况啊？ 都会噶，咁其实因为而家开始零售业开始复苏，其实不嬲饮食业同零售业嘅嗰个竞即系抢人手系最直接嘅。咁如果而家零售業復甦，咁零售業你需要打針噶嘛？咁可能有啲員工會覺得，都係揾咁上下人工嘅時候，咁點解我去要去一間一定要打針嘅公司咧？咁樣都有機會會因為呢啲原因而令到員工流失嘅。 嗯，不過都係飲食業其實而家有部分嘅工種都人手好短缺嘅，譬如洗碗之類嘅工種咧，即係可能呢一個情況，即係嗰個檢測又好啊，或者係打針又好，都可能會令到部分嘅工種會流失嘅。 嗯，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林瑞华，先同你倾到呢度。林瑞华咧系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嘅召集人嚟噶。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伊丽莎白内科顾问医生刘思敏医生。 咁啊，血液科疾病咧，非恶性入边咧，就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贫血啦。咁例如话缺铁性贫血啦，咁呢类嘅病人咧，其实喺新冠疫苗嘅注射嘅考虑咧，其实就冇咩好担心，同普通嘅市民一样啦，可以去接种嘅。咁啊，另外一类嘅病人就系血小板问题嘅，即系免疫系统导致到血小板过低嘅病人。咁啊，通常呢类病人咧，因为个免疫系统失调啦，咁好多时佢哋都系用紧一啲压抑免疫系统嘅药啦，包括类固醇嘅。咁就令到佢哋如果有新冠肺炎嘅话咧，感染嘅機會都高啲，所以我亦都係會建議呢類病人去注射呢個疫苗嘅。但喺注射疫苗嗰度咧，就要注意一點咧，就係嗰個血小板嘅度數。咁嗱，如果佢嗰個血小板嘅度數係細過30嘅話咧，咁就我亦都會建議即係揾醫生處理咗個血小板低嘅問題先，然之後先再考慮注射新冠疫苗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今年夏天，港台电视31同你 东奥盛事共融体。 今届奥运，港台电视31的主题是共融。 所以每日下昼2:05的冬奥时刻和每晚9:30的冬奥速递，不只有奥运精华睇，还会有手语传译。 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30和周末上午11:00的重温，还会加配埋乌刀与旁述添， 让奥运情况无障碍放送。 港台电视30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啊。关于疫苗呢个话题咧，仲有听众想发表意见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傅先生，傅生你好， 系你好嘅， 请讲啊。 系咁，我就系都打咗针科兴啦吓，咁系啦。咁我就觉得疫苗嗰度咧系要再加辣嘅吓。 嗯，你加辣嘅意思系乜嘢啊？ 即系加辣就话如果身体状况系正常嘅就一定要打针啦吓。 嗯，即系你意思系无论系各行各业或者系任何嘅情况，只要身体状况系容许嘅话，都应该系打针。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系冇错。 嗯，不过 如果身体状况唔容许咧，咁就系都可，咁就可以病毒检测代替咗呢个疫苗接种嘅吓。 嗯，不过政府一路都强调呢一个嘅疫苗接种咧，系以即系市民自愿为一个基础 嘅。哦，系嘅。 嗯， 咁啊就都见到都我有啲如果接种嗰度咧，系啊，应该要涵盖埋职业训练中心嘅到职员啊吓。 明白。 但系今次佢冇涵盖埋啊吓。 明白，好啊，多谢阿傅先生。咁啊，傅先生就认为即系应该多啲嘅市民啊，都应该只要身体状况容许嘅话咧，都应该去接种疫苗啦。咁啊，佢嘅意见都表达得好清晰噶啦。林子欣嗱，不如我哋跟住落嚟咧，同听众讲讲第二个议题啊。咁啊，其实就系、是、电子消费券方面咧，政府咧其实就嗰5000元咧已经发放咗首期嘅款项啊。相信好多市民咧呢几日都袋住张消费券咧，可能去到唔同嘅商场或者商户嗰度咧进行紧消费。 是啊，咁不过咧，而家就好似咧，其实我哋个市面上嘅资讯量都非常之大，亦即系话咧，好多市民咧根本就唔系好知咧究竟点样用消费券啦，又或者边一啲商户有优惠，因为我谂一般市民心态都系话，我梗系想用尽唔同类型嘅优惠啦，咁、结果又即系眼花缭乱啦。咁另一种咧就系、是、市民亦都未必清楚，啲商户其实有冇权去做某啲嘢嘅咧？譬如有一啲投诉就关于咧，有啲商户如果系譬如用八达通，咁就要收手续费等等的问题，咁亦都咧有啲人咧就唔肯定嗰啲优惠条款啊，系咪会引起即系啲商户同消费者之间等等嘅争议嘅？咁似乎咧资讯量呢样嘢咧就系而家首实施嘅第三日，我哋会面对紧嘅情况咯。 嗯，眼花缭乱固然系一个问题啦，我自己咧亦都有留意到咧另一个问题，因为我昨天去行商场的时候就发现那些东西好像贵了。讲的就是可能一些平时的日用品，譬如他们可能在一些店铺里面是做一些优惠的，譬如买三送一这样，已经没有了这些优惠了，变相市民或者消费者就要付出更多的金钱才可以买到 同等份量的货品。亦都有一些看回报道就是说商户是在消费券实施之前叫做将嗰个价格咧系提高咗，咁咧就从而咧系去蚕食咗咧消费券嘅嗰、那个那个金额啊，或者系市民嗰、那个、即系可以用到嘅消费量。 嗯，其实嗰个关于通胀嘅问题咧，就之前即系政府派现金嘅时候咧，都有人提过会唔会有一个通胀嘅风险。咁但系当然现金同消费券就唔同啦，因为即系现金你可以储入银行啊嘛。咁但系消费券咧，因为我哋系一定要喺一段时间内用嘅，咁可能有啲人就担心，会唔会咧？我哋仲要分阶段去用嘅时候咧，其实商户咧似乎有个空间咧去提升价格，或者至少系有机会会坐地起价嘅情况咧。嗱，因为我哋都见到有啲投诉咧，就关于即系食自助餐啦，就原本咧就话收费278元，咁但系去到咧如果要用消费券嘅话咧，就有市民投诉就要300多元啦咁样。咁亦都我见到网上面有啲留言咧，就话有啲电子产品咧就好似比起原来咧就贵咗咁样。 嗯，系啊，咁 咁啊，所以有咁多消费者应该关注嘅情况咧，不如我哋电话旁边先请嚟咧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同我哋倾下先。黄凤娴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系啊，黄凤娴，见到咧消委会喺消费券推出咗之后咧，都收到成二十几宗咧同消费券相关嘅投诉，可唔可以请你先同我哋讲下咧消费者系遇到啲咩问题啊？ 其实都好林林种种噶，不过我讲翻啲平台嗰方面嘅问题先啦。咁、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四个平台可以接收呢、用呢一个电子消费券啦。咁但系咧，我哋发现咧，其实有一个最基本嘅问题咧，就系喺佢哋嘅客户服务同埋呢一个系统嘅稳定性嗰方面咧，就有唔理想嘅地方啦。咁、譬如话好多时啲消费者或者唔清楚或者系遇到问题嗰阵时，自然就想打电话入去个客户服务嘅热线嗰度去，希望即刻处理到佢个问题啦。咁但系若果当个消费者朝头早又打，早午晚三餐不断咁样打，一日打咗成十几二十次之后，都冇人接听嘅话咧，咁其实咧就会令到佢哋非常之焦虑嘅。咁所以因而咧都系会引起呢个投诉啦。咁、另外咧就喺个系统嗰方面嗰个嘅稳定性啦，因为咧早前我哋收到一啲投诉。就是、当他们登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锁了他卡、又或者登记不到，特别是锁卡就真的很害怕嘛，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成功登记，又或者之后其实如果你已经登记了但是又出现了事的话，你可能要取消张卡要重新登记，你又要去回这个电子消费券那个的秘书处那里要重新处理过，其实对消费者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所以呢如果是系统的方面，如果你锁卡呢就自然是会来到投诉啦。咁又或是呢就係、譬如话有啲平台佢就话其实而家电子消费券可以用嚟搭车㗎嘛。咁但点知呢有消费者去搭巴士嗰陣时呢又发现係嘟唔到嘅。咁明明即係佢諗住係嚟即係帮补自己个交通费啦，咁但係又做唔到嘅话呢，咁自然又会引起投诉啦。咁另外呢就係、一啲平台嘅优惠啦，因为大家都会发现呢好多唔同平台呢就会用好多唔同嘅优惠去招来，譬如话啲迎新奖赏啦，有唔同嘅迎新奖赏啦，又或者有好多唔同嘅迎新券啦，咁去俾啲消费者嘅。咁但係当佢哋去使用嗰陣时係用唔到嘅话，又或者啲商户唔知道原来有呢个优惠而唔俾个优惠个客嘅话呢，都係会引起个投诉嘅。咁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啦，譬如话有个消费者佢登记咗某一个平台之后呢，咁佢呢就有一个三蚊嘅我哋叫做嗰啲微礼券啦，咁就可以去买一啲包嗰陣时呢就可以扣减三蚊嘅。咁但点知去到个铺头嗰陣时呢就话俾佢听，我唔清楚有咁嘅优惠，我唔知点做，喺如果喺我哋个系统嗰度出现唔到嘅话，咁你就唔可以有呢个优惠啦。咁、那个消费者自然就去买包嗰阵时，尽管系三蚊，但佢系好开心，即系一心系谂住去享受下呢个优惠噶嘛。咁但系攞唔到咯。咁呢个咧就即系呢一个都系一个例子咧，就系、会引起消费者嘅投诉啦。咁呢啲咧就系同平台相关嘅一啲投诉吓。咁但系咧就。另外呢就是有关于一些商户佢当佢收呢一个电子消费券嗰阵时呢就是发现佢哋要收呢一个手续费。因为当佢哋去装呢一部机嗰阵时呢，咁自然佢哋都要畀一啲手续费或者係一啲费用去畀呢啲平台啦。咁但佢呢就将呢一个价钱呢即係呢啲收费呢就转嫁咗畀消费者。咁其实就唔可以嘅，因为根据商户同呢啲平台嗰个嘅协议呢，当佢安装嗰阵时呢其实係唔应该将呢啲收费呢去转嫁畀个消费者。咁个消费者当然就即係被逼畀咗钱嗰阵时，咁佢就梗係觉得唔合理啦，咁亦都会嚟我哋嗰度投诉啦。 咁我想问一问咧，关于嗰个服务提供平台咧嘅相关嘅投诉先。咁头先你讲过有一啲系客户服务嘅投诉啦，有啲就系嗰个登记时间太长啊，或者用嗰一啲嘅平台去支付购物咧就被拒收咁嘅情况。其实咧，你哋有冇同过嗰啲服务供应商去了解过嗰个问题嘅源头喺边度？系咪就系话突然间嗰个短期之内嗰个用户嘅数目增加咗而导致出现嘅种种问题咧？ 嗱，咁佢哋冇直接去回复我哋。这个原因的，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有很多不同的个案在处理着、不过其实这个情况 很容易去理解的，因为可能他们的人手不足啦，突然之间很多人打电话啦，又或者是、他们、预计不到原来有些系统上面的问题啦，而引起这一方面那个的情况的、但我们都是、讲一句，因为始终电子消费券呢其实大家都会预计到呢其实个使用量是将会是很大、所以其实很早之前我差不多成个月之前呢都已经提醒呢 有一些提醒 明，系阿黄凤娴，唔好意思，因为我哋要先听新闻啦，不如翻嚟同你倾多阵啦。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澳门有一家四口确诊新冠肺炎，行政长官何一成宣布澳门进入预防状态，只是批准持有24小时新冠病毒检测核酸阴性报告人士离境。确诊的四个人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女，丈夫是卫生局司机，太太是生果店的职员。當局已經即時安排四人到政府醫院隔離治療，並且封鎖他們居住和工作的地點進行清潔消毒。澳門衛生局局長羅奕龍相信四個人的感染源頭是就讀濠江中學的女，她上個月19號曾經在珠海和另外29名團員乘坐南京陸口機場關聯案例的航班到西安進行舞蹈交流活動。澳门多个核酸检查站在下午陆续出现人龙，当局说澳门食用品供应充足，呼吁居民无需抢救。而本港就新增四宗的输入个案，全部带有变种病毒，同样在前日乘坐航班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抵港，当中三人早前在英国已经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卫生署说，基于同机有四个乘客抵港检测的时候确诊，因此引用相关规例，禁止土耳其航空营运的客机由明天起至到今个月17号从伊斯坦布尔着陆香港。四名患者分别来自希腊和土耳其。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即将就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人士是否应该打第三针进行研究，预计最快十月有第一次的初步研究数据。许树昌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中大在今年四月分别招募375名注射科兴疫苗和375名注射伏必泰疫苗的人，初步研究发现接种了科兴疫苗的群组打两针之后一个月，部分人中和抗体水平不理想，团队会将80名接种了两针科兴疫苗但是抗体水平不足的人随机抽出40人注射第三针科兴，另外40人转打一针伏必泰，之后会定期再做检验，了解用同一技术平台抑或是以混针的形式注射第三针的效果哪一种会较理想，得出的数据或者会提交政府作出建议。日本东京都新增3709宗确诊个案，另外东京奥组委公布当地新增18宗与奥运相关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人是海外运动员，令到与奥运相关感染病例增加至到299宗。共同社报道，新确诊的运动员是希腊的花样游泳选手，曾经入住奥运村。另外新确诊的还包括10名业务委托工作人员、5个奥运相关人士和一名传媒和一名志愿者。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是每小时41至到62公里。在晚上7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 21.2 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东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与这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强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和进一步靠近香港，本港普遍吹烈风的机会较低，三号强风信号将于今晚和明早一段时间维持。与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继续在今日和未来几日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亦都有涌浪。在过去一个小时，昂坪、横澜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9、46和44公里，最高的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4、51和51公里。 另外，预测初时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风，渐转吹北至到东北风，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面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交通意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加龙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丁九桥。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圣佐治大厦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的了，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隧道的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大榄隧道的荃湾入口龙尾就排到青朗公路，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香港儿童医院，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龙尾都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香港儿童医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观塘近茶果岭道挤塞，车龙排到东隧口，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顺利村，龙翔道去荃湾近平石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在新界区，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非常挤塞的，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蝴蝶村，屯门公路去屯门近海景花园龙尾就排到小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挤塞，龙尾在大榄，大埔公路去粉岭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受到车多影响，现在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呈祥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香港劍擊隊總教練鄭少康康 Sir 一直對加朗都好有信心。 加朗我非常之睇好嘅，同埋係對佢嘅評價都好高嘅。我就形容佢係技術全面，進攻、防守、搶攻每一個環節佢都係做得好嘅。呢幾年嚟嘅時候，加朗係比較其實你睇佢文文靜靜啦，平時，但係其實佢打起比賽嚟都幾火爆嘅。 香港電台第一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 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ay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会不会都已经是拿了你的电子消费券，而是在一些商户那里是有买东西的经验呢？无论你的经验是怎样都好，那些的电子支付平台是不是运作顺利呢？那些的商家又有没有一些坐地起价的情况出现呢？或者你自己留意到有一些什么你想发表意见的，都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而我们刚才就跟消委会的总干 士黄凤娴倾紧嘅。黄凤娴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嗱，头先咧，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倾到一啲平台出现一啲即系无论系技术问题啊，或者系一啲热线咧打咗好耐都冇人听啊咁。咁你头先都话啦，其实你一早咧就已经提到即系一个咁大规模嘅消费券嘅使用咧，可能会有呢啲即系问题或者突发情况嘅出现咧，都系可以预料噶啦。咁不过今次即系有冇同呢啲平台再去了解多啲，或者去反映多啲消费者嘅问题咧？因为我哋嚟紧仲有第二阶段，或者甚至会有平台会有第三阶段噶嘛。咁即系如果都系喺呢啲比较多人使用嘅时候，就会出现呢一啲嘅突发情况，对于消费者嚟讲都系一个好差嘅体验。 分开两边讲啦，就第一究竟我哋有冇反应呢，咁当然一定有啦，因为我哋啲个案都要同呢一啲唔同嘅平台呢大家去处理去啦，咁同埋一个过程里面我哋再要提醒佢哋有边啲地方需要改善啦。咁客户服务嗰方面呢，其实可能喺个电话热线嗰方面，如果真係万一係好多电话嗰陣时呢，自然就会有一个樽颈嘅情况，但我哋都会建议呢，就係通常问嚟问去都係嗰啲问题啦，咁你应该呢就有一啲叫常见问题呢，就可能摆上个网站啦，又或者喺个录音嗰方面啦，因为而家可以用一个语音嘅方法，就係去将一啲常见问题嘅答案都可以透过电话可以带俾个消费者啦，又或者是加强的人手啦，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处理那个问题的。咁另外平台的稳定性呢就非常之紧要啦，因为如果是一使用嗰阵时是发现可能又是会 lock 卡，又或者是攞唔到一啲优惠，又或者是某一啲情况你话是用到嘅竟然用唔到嘅话呢，咁呢啲係一啲好基本嘅問題呢，咁即係話喺佢哋嗰個成個設計嗰方面，又或者係一啲我哋嘅 programming 啦系統嗰方面呢，係會有啲出現咗問題嘅話，佢哋就要即時就要即刻去動用佢所有嘅資源呢，就去處理返相關嘅問題啦。因為呢一個係消費者去揀你呢個平台嗰陣時，係相信你個平台係可以提供到相關嘅服務，同埋真係用到嗰個電子消費券㗎嘛。咁但係如果你係用唔到嘅話呢，就絕對係有一個期望上面嘅落差，會令到佢哋失望咯。 另外我都想问一下咧，喺个商户层面嘅即系一啲问题，因为有人都投诉过咧，就话有一啲商户会收取服务费啦，譬如就有一间药房就话要如果你个消费金额系多过200蚊咧，就要收2% 嘅银行手续费。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喺消费券推出之前咧，即系消委会本身有冇收过一啲类似嘅投诉啦？呢个系一样。另一样咧就系另外啦，嗱，譬如如果有商户就系话你客人一定要买满某一个金额，你先至可以用消费券，这个其实有冇问题咧？ 嗱，咁讲翻呢一个附加费先啦。咁其实咧有各行各业咧，其实过往啦吓，当你用信用卡付款嗰阵时咧，有某啲行业咧，佢哋都话要将嗰个信用卡嗰个嘅收费咧，都系加诸于呢一个消费者嘅身上嘅。咁其实咧呢一个嘅做法咧，都系唔应该容许，即系其实系唔容许嘅，因为信用卡公司同嗰个商户签嘅合约嗰阵时咧。其实那个费用应该是由这个商户去承担的，因为你是用紧个费用紧这个信用卡的服务嘛。咁同一道理呢，都是这些平台呢就是同一些商户不论大小都好啦，去签了这个约，即是为用到这个服务的时候呢，其实个商户是有责任去承担这些附加费，就不应该转嫁给个消费者。咁所以呢就是在这里都要提醒消费者呢，就不应该是因即是接受了这样东西。应该咧就系要同嗰个嘅商户去讲翻，就唔应该咁样做。同埋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话咧，我哋都系会鼓励咧佢去同翻嗰个嘅平台咧，就去举报翻啦，又或者嚟消委会嗰度咧去话俾我哋听，等我哋咧可以同嗰个平台咧去反映翻呢啲情况咯。咁所以我哋就唔希望咧就系因为这个电子消费券而那个的附加费是要加在消费者的身上，这个不应该是消费者给 的。刚才问到说如果规定消费者譬如一定要买满100元我才给你用一个电子支付，这一样东西又犯不犯规的 呢？其实都是不应该的，因为其实一元你都可以用到这个电子消费券的。咁所以呢就如果係遇到呢一啲情况嘅话呢，其实都係应该呢就係要同个商户呢就係去据理力争，唔应该係话你一定要消费满几多钱然后先可以用电子消费券。因为其实对消费者嚟讲同埋对个商户嚟讲，无论点都係一个消费，咁点解你一定要规定一个最低个消费额呢？喺成个电子消费券嘅计划里面，政府从来冇规定过话一定要使满几多钱你先至可以用到你个电子消费券㗎嘛。咁所以呢一啲呢我哋都係界定为一啲唔好嘅营商手法囉。 黄凤娴，我留意到咧，今日有报章咧就查阅你哋消委会监测超市价格嘅数据咧，就发现有一啲超市咧喺发放消费券之前啊，更改咗一啲商品价格，可能有部分咧系直接加价啦，有一啲咧就取消咧一啲折扣优惠咁样样，咁啊佢哋会形容为系一个变相加价。关于呢一点咧，其实你哋消委会方面又有冇啲咩观察或者收到投诉咧？ 其实我哋都收到个别嘅投诉呢，就有关于啲商户加价嗰个问题嘅。咁譬如话係食自助餐啦，咁原本佢定位嗰陣时就话係278元，咁跟住话用电子消费券嗰陣时呢就话要收348元，咁个消费者唔係想追讨个差额，但觉得呢一啲手法係唔好啦。咁另外我哋都会收到个案呢，就係、是都係想备案呢，就係、是、啲超市嘅好多唔同嘅价钱呢都已经係有所调整啦咁样。咁呢啲呢我哋而家呢都係密切咁留意緊嘅，因为其实喺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嘅市场呢，唔同嘅产品或者服务佢去调整个价格呢係佢哋个自由嘅决定。咁但係个消费者自己本身当佢去做一个交易或者去选择去买一啲嘢嗰陣时呢，就我哋都会永远都係建议，如果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嘅话呢，就最好都係要比较清楚佢哋个价格啦。因为如果你係成日买嗰啲产品嘅话呢，你对佢嗰个价钱呢係会有一个几好嘅概念嘅。咁但如果佢突然间加咗嘅话呢，咁即係话嗰个产品呢就已经係加咗价啦，咁你就要作出一个决定，或者係会唔会有其他嘅选择，就唔係淨係得嗰个选择呢。咁呢一个係需要消费者而家可以做到嘅嘢啦。咁但係我哋仍然都喺度密切监察緊呢嗰个情况嘅，因为始终呢电子消费券呢都係喺8月1号先开始可以应用啫。咁究竟有几多嘅超市嘅产品係加咗价，又或者係调整咗，又或者係优惠冇咗，又或者係转咗嘅话呢，其实而家我哋都喺度睇緊嘅。 咁今次呢嗰个政策嘅原意其实就係政府想借呢一次嘅机会係可以令到市民習慣用一个电子支付㗎嘛。咁但我哋收到一啲投诉呢，就似乎有啲市民第一次用呢，就嗰、那个所谓见到嘅经验就唔係咁好啦。咁同埋亦都担心一个情况呢，就係即係商户今次呢用完呢一次嘅消费券计划结束咗之后呢，就未必会再继续有个电子支付嘅安排。咁我就想问下消委会呢，其实对于一啲即係唔熟悉电子支付嘅消费者嚟讲，你哋有啲乜嘢嘅建议可以帮佢哋分析到嗰啲林林总总嘅资讯啦，同埋点样可以帮到佢哋保护自己嘅权益咧？ 好多方面去讲去答呢条问题。咁首先第一咧，就如果你唔系好认识点样去用呢一啲电子支付平台嘅话咧，咁我谂咧就最好嘅方法咧就系、是、去揾一啲可信赖嘅人咧去帮你手去教一教你点样用啦。即系喺你用之前最好就系教识咗你先啦。咁因为咁样先至可以令到你去学识嗰样嘢嘛。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唔识用电脑，咁你都要去学习。咁唔識用電話，咁你亦都要都係有一個學習期啦。咁所以呢就最緊要呢就首先學識先。咁第二呢就一樣嘢好緊要嘅，就是、千祈唔好咁容易將自己嗰個嘅密碼去交俾人，因為始終都係講緊你自己嘅電子消費券啦。咁同埋如果呢一個個人私隱又或者係一啲咁重要嘅密碼去交俾人哋去幫你去處理嘅話呢，就真係絕對係好高風險嘅。因為我哋好最驚嘅就係啲公公婆婆呢，就係去到乜啲商户嗰陣時，佢突然之間唔知點樣去用嗰陣時，就話我個密碼係乜，然後呢就你幫我搞掂佢啦，或者俾錢啦咁。咁其實呢個風險係非常之高嘅。咁我哋呢就覺得呢一啲呢一啲方面呢，就即係絕對需要留意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某程度上啦，我哋都覺得呢喺啲平台嗰度呢，盡量都係要提供多啲信息去俾個公眾點樣去應用呢一方面嗰個嘅呢一個佢哋嗰個平台，同埋若果佢萬一真係喺個技術上面係出現咗問題嘅話咧，我哋覺得佢應該要增加嗰個嘅資訊嘅透明度，喺佢個網站又好，或者透過傳媒都好，去話俾人聽佢你而家遇到啲咩問題，咁同埋點樣去處理緊。因為如果消費者唔知道，佢不斷咁樣用，但係用唔到嘅話咧，其實都係會令到佢哋感覺到不安嘅，或者係期望上面有個落差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黄凤娴。黄凤娴咧系消委会嘅总干事嚟噶。嗱，关于消费券方面，你自己嘅使用经验系点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方女士喺度，方女士你好。 Hello， 高小姐同埋林小姐，咁我咧就几个平台咧，我都有机会用过，因为我同我屋企人一齐即系去用啦。咁我要首先讲八达通先啦。咁八达通咧就比较方便啲嘅，不过佢话有个118蚊个即系嗰个增值额咧，即系奖俾我哋嗰啲咧，我其实唔知佢点样佢先有得到啦。咁我想打电话去八达通嗰个消费券热线咧，冇人听电话嘅。 即系支援热线长期响住都冇人听系咪啊？ 佢好似啲咩语音嗰啲嚟嘅，语音即系总之系不断咁电脑提示你揿几多字几多字，但系其实都我想揾个人接听去查询下都查询唔到啦。咁我有用支付宝啦，咁支付宝就比较方便啲嘅，我就冇咩困难。不过咧，佢咧里边有啲微奖券，即系嗰啲咧，你买满几多钱就有张咁嘅券啊，嗰啲咧好快有啲就换罄咗啦，即系好快就换晒啦咁样咯。咁变咗我想啊，原来我想去嗰间商铺，我想消费嘅时候。咁咪換咗咯，冇咁咪即係冇咗個優惠，咁好似有啲唔抵嘅感覺啦。咁微信咧，我第一日用嗰陣時咧，第一日星期日朝頭早啦，我大概八點幾就想用買嘢啦，買唔到。跟住我中午咧，去到海水公園咧，咁又想買嘢食咧，又係想用微信啦，又係買唔到喎。跟住到黃昏啦，咁我離開咗公園，咁出翻嚟。市區咧啊，咁啊開始買得到啦，咁啊，咁微信暫時都 OK 嘅，即係都我唔係同佢做宣傳啊，我意思話，即係暫時除咗頭一日我想買嘢兩次交易買唔到嘅時候，咁之後而家嗰個交易都係順利咯。 明白。誒咁阿方女士，你同你屋企人有用咁多平台，咁你有冇用呢個 Tap and Go 啊？你頭先都提咗另外嗰三個。 因為我有之前有諗過，但係咧我發覺有啲商鋪其實即係唔係咁普及啊。 所以你 系啊，所以我唔冇拣到呢个平台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方女士嘅意见。林子欣啊，似乎咧我哋譬如以头先方女士为例啊，咁啊佢都有尝试去使用好多唔同嘅电子消费平台，似乎都符合咗政府咧今次话想藉住呢个政策咧推动我哋香港无论系商户定系消费者多啲去用电子消费。咁但系咁多嘅呢啲问题出现，会唔会反而系对于我哋推动电子消费嚟讲，系为社会整体留咗一个唔系咁好嘅印象咧？ 都呢個可能會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家只係推行咗幾日啦。其實我哋如果而家已經去判斷個成效究竟係成功定係唔成功，我就覺得言之尚早嘅。咁但係對於某一啲特定群體嘅影響係有喺度，譬如頭先我哋所講嗰啲通脹問題咧，你對於基層嘅市民影響就會大啦。咁另一樣咧就係我哋呢一代嘅人嚟講，可能都會覺得好多資訊啦。咁如果你對於老人家要用消費券咧，似乎亦都會引起其他嘅問題。 好啊，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我轉講另一個。 运动精英化、城市化同埋普及化啦，政府要掉好多钱先至做得到。有啲人会觉得精英化都好似要有牌啊，先至可以攞到资源。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 精英化一定系用成绩嚟衡量嘅，就等于一个人读书，佢考到咩成绩入唔入到大学一样嘅啫，一定有个门槛嘅。你达唔到呢个水平，我培训你都冇用。叫我去跳水，我跳唔掂噶。我有兴趣啊，咁你去公众泳池跳咯。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我哋跟住落嚟咧，想同各位听众咧讲一单法庭新闻啊。事源咧就系早前有一位32岁嘅越野跑嘅运动员咧，怀疑系因为走错路同埋失联咧，系喺两日之后咧，喺搜救两日之后咧，被发现沉尸喺山坡嗰度。咁咧，死因庭咧早前就召开咗聆讯啦，而陪审团咧琴日系裁定咧死者系因为中暑而死于不幸。不过咧，就对于咧一啲越野跑方面佢哋筹办嘅单位咧。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就希望可以改善这些活动的安全性。不如现在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一位都是有筹备过越野跑的人士跟我们谈一下，就有环大帽山越野跑的赛事总监黄永玉在这里。黄永玉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 主持人好。 系黄生啊，关于今次嘅意外咧，其实见到啊，法庭方面咧就提出咗好多嘅建议。咁我哋咧想先从即系筹备赛事嘅一个角度去到讲起啦。其实咧见到而家即系全港咧，可以话大大小小咧都有好多呢一啲嘅赛事啦。但喺个监管方面，其实一啲组织者系需要同政府边个部门去到报备，同埋你哋事先个预备工作系要点做嘅咧？ 咁啊，我哋搞一个嘅越野跑嘅赛事咧，咁啊主要要向呢个渔护处嗰度咧就攞一个 permit 嘅。咁亦都需要有啲地方咧，譬如容积到嗰啲公园嘅地方咧，系会涉及到康文处。咁啊，亦都要通知翻呢个警务处咧，就话翻俾佢听，咁即系有呢个活动嘅举行。咁啊，甚至乎会一啲经过一啲乡村啦、啊。都需要去民政处咧，向一啲乡村嘅村民解释，即系我哋会经过佢嘅地方啦。咁基本上都系呢几个部门咧，我哋系需要涉及到嘅。 嗯，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参加一次呢啲越野跑咧，大概要几多少钱啊？同埋嗰个主办单位咧，喺嗰个赛事之前咧，有冇同啲参赛者去讲下，譬如有啲 briefing 嘅，即系话哦，可能咧嗰条山路系点样啊？又或者有冇一啲身体检查报告系需要嗰啲参赛者要交出嚟先嘅？ 咁啊，一个越野赛咧，基本上由呢个100-200元至到1000-2000元都有嘅。咁啊，视乎嗰个路程而定啦。咁啊，至于有冇话向参赛者讲翻一啲安全嘅嘢咧？咁我相信大部分嘅一啲举办嘅单位咧，佢哋都个网页嗰度咧都会有提到一啲安全性嘅嘢啦。譬如需要佢哋，如果系长途嘅，需要佢哋带一啲哨子啊、电话啊、足够嘅水啊、防风防雨嘅风褛啊，之如此类嘅嘢啦。 嗯，咁但系见到今次出意外咧，就即系怀疑系有个走错路同埋失联嘅情况啦。咁其实喺我哋预备一个越野跑嘅赛事嘅时候咧，预备嘅工作啊，其实嗰个内容点样做法，譬如去确保嗰啲路线嗰啲参赛者系清晰啊，喺呢方面其实政府有冇监管，定系都系即系主办单位去主力负责嘅咧？ 嗱，咁我哋咧，都会通常会落一啲路标嘅，俾一啲参赛者跟住个路标去走嘅。咁啊，当然就网页会好清楚讲明一啲路线系点样走法啦。咁甚至乎我哋都会有啲片啊，都教啲参赛者点样走嘅。咁啊，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又冇话特别去规管我哋去点样去做。咁但系渔护处咧都会留意翻我哋有冇落翻路标啊呢一方面嘅嘢嘅。 嗯，你提到咧，你主要嗰个对口单位系渔护处啦。咁我睇到咧，其实香港每年咧都有好多场呢啲咁样嘅越野赛嘅，即系尤其是疫情之前有成200多场啦，喺亚洲嚟讲算系排第二。咁但系对于咧嗰个主办单位嘅资格咧，其实政府有冇一啲标准或者要求嘅咧？嗱，因为譬如第二啲运动赛事，佢可能会有田径总会啊，有剑击总会啦。咁但系呢类型嘅即系越野赛又有冇嘅咧？有冇啲咁嘅规管？ 其实系冇嘅，咁啊。其实即系你有一间公司咧，你基本上都可以去向政府申请一个咁嘅越野跑嘅比赛噶啦，已经系。 嗯，但系你哋即系作为业界啦，你觉得政府有冇需要去监管呢啲赛事嘅即系主办单位，还是管得太多都唔好咧？ 其实佢可以再管翻我哋少少嘅， 嗯， 一个框架可以框多少少俾我哋。咁但系当然太多就要再同我哋倾啦，睇下佢太多系。管一啲乜嘢嘅项目啦，咁我觉得佢业务处咧就净系好似管佢哋嗰 part 环保嗰 part， 咁警务处咧就可能管一啲嗰啲叫做 人群嘅安排， 人群嘅安排咁样，咁康文处又可能管佢嘅场地有冇受到破坏啊之如此类嘅嘢，咁其实成件事咧就好似我觉得都系散收收嘅，即系其实如果有一个部门咧统筹翻呢件事咧。我覺得就會好啲嘅。 嗯，你剛才就話希望政府都有空間可以管多少少啦。譬如在籌備賽事嘅時候，你認為有冇一啲咩措施可以防止，譬如好似今次呢啲咁不幸嘅事件發生咧？ 其實我就覺得咧，主辦單位咧可以即係嗰個標咧可以落多啲啦，咁同埋揾多啲義工咧喺一啲重要嘅路口咧，可能 stay 咗喺嗰度啦。咁樣會。比较避免啲人走错路嘅。 嗯，咁啊，即系可能关于嗰啲即系个活动需要嘅员工嘅人数，可能都要相应提高啦。 冇错冇错，咁其实搞一个比赛咧，千祈我就有啲见到有啲比赛就真系义工真系太少啦。咁其实系义工其实多啲系好嘅，即系其实你可以放多 一啲人喺啲唔同嘅路口啊，咁其实指下路啊，咁等佢哋唔好咁容易跑错啦，咁样。 嗯，好啊，明白啊，唔该晒你啊，黄永玉，多谢你。黄永玉咧系环大帽山越野跑嘅赛事总监嚟噶。林子欣啊，佢头先都指出咗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即系政出多门，每一个部门都管少少嘅时候咧，个最大嘅问题个赛事嘅安全性咧，好似就冇政策部门去跟进啦。 系啊，而且咧嗱，今次呢件事件就系、是、四恩廷就裁咗系死于不幸啦。咁但系咧，究竟我哋近年咧，即系呢啲越野跑嘅赛事啲伤亡资料咧，其实似乎都即系消防署冇一个叫做区分嘅数字出嚟嘅。 系啊，咁所以咧。是不是在相关的部门要制定一些政策去到规管呢，可能都需要更加多的数据。今天自由风去到这里，麻烦林子欣，拜拜。 拜拜。